锵锵三人行，最近跟日本有关的新闻呢有两条，一条是轻松的，有个日本小伙子叫河原启一郎，骑自行车环游世界十几个国家，骑自行车走了十几个国家，现在来到了中国，结果呢没了这个自行车，自行车给偷了，骑到中国，在武汉。可是我觉得中国人民是很性情的，这个是就多少自行车丢了，但不找永远找不着。但是这日本小伙子这个有人发上微博之后，那真是全国人民都帮他找这个自行车。你知道这个什么？就是咱们你看这个照片，很快有人在黑市上把这个自行车给他买回来了。全国人民就说是这个日本小伙子还感慨啊，说武汉这个可以跟东京匹敌的大都会，现在整个城市都在为我寻找自行车，感谢，我不会放弃。最后就找着了， 感觉到中国人民的温暖友好了。 没错，找着了，而且人家也说了，不要老骂中国。这种小偷意大利也有啊，也挺狠的。 偷自行车的人是意大利出名。 没错，所以说武汉人民偷了能给你找回来，这就是上善之国了。 没错，你去意大利给偷了没人理你。 没错。那还有一个是南京人民最近比较关注的新闻，而且还得就是文道提醒我。 对， 说这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我觉得非常怪的，就是它前两天发生的，就南京市委一个常委，然后去日本的名古屋访问，名古屋的那个市长对着这个南京来的市常委，居然就当着人家面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本来就两个客客气气聊天，他主动自己聊起来，聊开了，讲到南京没这事儿，然后他还更进一步说，我爸爸当年就在南京当兵。就那个日本市长，他说在那边那么多年了，说觉得中国人很好啊，说日本人觉得中国人都很喜欢他们呢，要是我们真屠杀了，哪会中国人对我们那么好呢？然后而且他还补充一些说，如果有什么杀人啊什么，那是正常战争情况下的一个正常行为。然后我觉得这些话都是丧心病狂，那这非常无耻，因为我最恨的就是这种把所有的这种罪恶都说成是战争时期正常行为。这其实今天我们中国也老讲这种话，这杀几十万人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的是比如说秦灭七国死几十万人，那就有狼性，死人那是应该的，那因为那是战争嘛，对不对？那日本人这些军国主义者否认南京大屠杀，或者有时候想淡化，就常这么讲。 你知道，就是我觉得， 我们上次差点跟加藤吵起来。其实，在节目里边，其实不应该这样。但是我当时也是有点这个 怎么了？ 就在我们有过一次节目。 对，我后来还就跟加藤我说，把人家逼的也有点太。 加藤呢，倒不是说否认。但是呢他就避开这个话题，然后讲了一些就是说日本的这么多年来自卫队从来没杀过人啊什么什么，讲了一些其他的。当时我也没好好想，反正我觉得这个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们得讲。那当然作为谈话节目其实不应该把他逼得非常非常他，不过他也我们事后也讨论了，我觉得他也不错，他作为一个日本人在国外的媒体上，他不管他的对不对好，他还坚持他自己的一些立场。我们反过来讲，我们中国人很多人跑到国外媒体上，一点中国自己的原则都没有，甚至是当官的。我们比如说，不要说那些跑到外面说做所谓反华事业的那些人，我们不去讲他。就是你官方身份出去，你连一点基本的道理你也都不坚持的话，你这个是其实是不应该的。我这顺便那个联想了。 这个啊，我觉得还是个不卑。不康吧，有些时候你出去你太牛气哄哄了，我也有点觉得没有那个必要。就是但是呢，就像你说的，这个人呢、啊，他有一个，哎，就跟主持人似的，他你说他完全没原则吧，他也不能是某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你看我就显示出了，对吧？有原则性，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无所谓。 比较 可是问题是，南京大屠杀是不是真事儿，存不存在？这个难道这不是大事？ 这是一个要命的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原则， 这是个非常根本的问题。你知道，我现在所知道的啊，其实我还没有去过日本，但是倒有这个日本朋友啊，我知道的就是啊，就像加藤说的也很真实，话语场啊跟咱们不一样，你就比如说，在日本，比如说在我们，我慢慢感觉到，在我们呢，日本是个很显赫的话题。 很显要的话题。嗯，在我们的言论场里面，日本那家伙那是个不管是敌人还是仇人还是什么，就是你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中日关系。嗯，可是呢，在日本那里啊，中国不是一个中心话题，因为甚至对于很多日本平民来说，嗯，他已经对中国呀很少了解了。他很少了解。那么有日本就咱们说的一些极右翼的这些个分子啊，极右翼分子，甚至有一些他的学者到今天还在研究，这是他们的一派观点，就是说南京大屠杀没有这个事啊，没有死30万，或者说没有什么，他们考证这个考证那个考证这个考证那个，也一直有他这么一个派别。所以你看，对于加藤来说，我认为啊，他说的是什么呢？日本有一些有少数人呢确实持有这种观点，嗯，你包括像那个麻原什么什么，麻原彰晃，不是麻原彰晃， 不麻原是啊，顺太郎， 差不多， 麻原 麻生是吧？ 麻哎呀，一下说不起来了， 就跟那个三岛由纪夫原来一块混的，到现在成了一个。 石原慎太郎吧， 石原慎太郎，对对对， 东京的东京 都市长， 石原慎太郎，我怎么成麻原彰晃了？石原慎太郎有这么一些个人，但是你注意到没有，他们都不年轻了，都上就上点岁数。那就是说，但是呢，对于日本很多年轻人来讲，他们缺乏这个教育， 对， 模糊。对于中国，其实他们确实是个很遥远的一个什么事儿。 不，中日之间这个关系很奇怪。从经济上来讲呢，中国对日本的压力啊比日本对中国更大。 那当然， 所以日本人他觉得他将来整个日本的经济生存啊就跟中国的关系是决定性的。 对， 而反过来日本对中国的这个经济上的这个依赖对中国现在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中国他，但是呢从政治上，尤其从执政者的合法性上，日抗日是我们中国的政治力量的基本的合法性的来源， 对， 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嗯，你知道整个我们中国20世纪的现代史就是建立在抗日的基础上，所以抗日这一点是我们所有人在中国你要掌权你得抗日，这是最基本点。嗯，而从政治上来讲， 韩国也是， 从政治上来讲，他们不是，他们的天皇，美国，他被打败他也认为是美国打败，然后打到什么程度也是美国程度，你中国在决定日本的政治这个问题上，政治制度的问题上是没有什么参与发言权，所以这个有点错，在政治上没有那么大，经济上其实他们非常重视，他们每天有中国的各种各样的新闻，啊，特别害怕你什么饺子有毒啊或者诸如此类东西放得很大。 其实我去日本看啊，其实日本的书店到处都是很流行看各种讲中国问题的书，嗯，而且中国历史中国小说他们都相当熟， 对古代的， 但是对抗日战争这段历史呢， 这段历史就非常 就好像就语言就是暧昧， 我觉得这段是这样的， 它叫太平洋战争， 对，这段历史啊是这样的，我觉得日本的整个理解上有个很关键啊，我们首先要注意日本很奇怪，在这一点上最坚持用我们的话讲叫正确认识的是他们的老师，你知道吗？中小学的老师，每回他们是日本政府那文部省往右靠，开始改这个教科书字眼啊，开始学校里面要重新要唱军姿带的时候呢，出来带头抵抗的都是中小学全国老师的工会，他们那一群老师整个历史认识对过去的军国主义认识我觉得还是非常清晰的。那么但是到了一般市面上的书店里面呢，就有不少你刚才说的那些右翼分子那种修正主义史观，就等于德国现在也有啊，说这个纳粹的时候其实没那么坏，那这些都有。那么但是呢日本也有一些左翼的呢，就是大谈特谈过去军国主义为亚洲各国为中国带来多少祸害多没盗窃。我觉得主流日本人对这件事的认识是什么呢？是变成一个很奇怪的事，他们普遍把自己当成是受害者， 对，就是原子弹， 对， 是 还不只是原子弹，他们把自己都当成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他们会回想说，当年我爸爸跑到中国去打仗没回来，这谁害的？怎么就当年这个军国主义，就他们也在谴责当年的军国主义者怎么样野心太大，吞了中国还要打美国这个那个。但是呢，这整个意识我觉得是冷战时期的一个后遗症，就是冷战的时候，你想想看，日本。本来是我们跟美国的共同的敌国嘛，我们中国跟美国是盟国，对不对？打过仗流过血一起过来，没想到仗刚打完两三年角色马上一换，角色一换之后 就变成中国跟美国是敌人，中国跟日本又重新变得又很尴尬很模糊。那个时候美国就要想办法拉拢日本， 他要利用日本， 他要利用日本。所以美国接管整个日本之后啊，那十几年的影响非常大，就使得日本人很迅速的忘记了自己其实是历史中是个加害国的角色。 所以谁都爱当受害者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啊，从他的这个在国内的这个平民来说，他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呀，一点儿也不矫情。 对， 那家伙，因为我看过大量的这个纪录片，你想， 那的确是挺惨的。 打到后来啊，那就是粉碎了这国土，这个美国飞机，这个空袭啊，东京就烧没了。然后就是打到一个什么程度？你想，比如说原子弹，哎，我现在发现啊，对原子弹最文学的描写来自于一个日本当年的小孩，他说他看见广岛上空这个原子弹。他说他当时的感觉是他又是一个什么意象啊，他说好像飞机撞上了太阳，哗一下就是，然后这个人呢哗一下子就变色，就是哎，他们就很容易觉得，这太容易觉得，因为他没出去打仗，而且他的儿子都出去打仗的都没回来， 但基本上每家都有死人 啊，对不对？ 对，家家都有死人，这是真的。 家里都没有，所以日本现在每年纪念就是纪念这个广岛 他们的死的人， 哎，就纪念这个东西。所以他们这样说，我对南京大屠杀这个事情啊，强调哈，我一直有个忧虑。我知道我你知道我是怎么样？我觉得他们现在日本人也好，国际上也好，他好像把战争跟战争罪行区别开来。那因此像德国人嘛，在战争中打死了很多人，他们最后纽伦堡审判都是审判他们怎么样炸了平民啊什么，就是 审战犯， 只审判战争罪行。战争之间好像是一个按西方的游戏规则是一个契约，既然一进了战争你就有权杀我就有权杀你， 对， 但是你不能杀平民。对，现在我们无意当中好像觉得日本从37年打中国以后，就是南京大屠杀是一个战争罪行，好像其他的就是战争，其实不是。 谁说的？我没这么想。 没有，我们都不这么想。 但是为什么就只强调这个？因为南京大屠杀的 事例很典型， 杀了三十万。 那至少也应该把其他的事情提上去。 都提啊， 对不对？因为其实南京大屠杀他做的事情，他在比方说华北五一大扫荡啊，他在打到山西，他在打中国很多地方，包括上海啊、武汉这些地方，其实他都用。整个侵华战争哈，它是未宣战的，国民党也一直没有宣战，这个国民政府也没有宣战，日本人也没有宣战，所以他也不进入西方所谓进入正常的战争途径，他根本不承认中华民国，所以整个这个状态现在有一点，至少在平民心目当中，有日本人至少是他们觉得战争是战争，你有理由杀我，我有理由杀你，那战争罪行就是南京大屠杀，所以他们好像否认了南京大屠杀，就把这个事情否认。我一直觉得将来会有一天，哪一个日本首相会跪在南京，郑重其事就南京大屠杀的事情道歉了，好像这件事情就完全完了，我们全中国人民就完全原谅这个事情了，会不会有这一天？ 不， 假如出现这样一天，我们就完全原谅了？ 不是这样的，子东，我觉得这个是南京大屠杀被强调是一个，因为它是一个最严重。最夸张， 而且是首都那个时候， 对，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事例。但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个问题，就是你受害啊，因为很明显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是受害者，中国人这个受害的形象啊，今天好像没办法在国际上被树立起来，这点很奇怪。比如说 不像犹太人， 犹太人的受害者形象是很鲜明的，中国人的受害者形象是不鲜明的。 为什么呢？ 你看南京大屠杀，我们过去讲那么多年，其实外国知道南京大屠杀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是仍然没有那种很明显的说要追溯日本啊那种感觉。我觉得有， 感觉你战胜了是吗？ 对，这是第一点。 战胜国， 那奥斯维辛的那 犹太人没打胜， 法国人战 胜，没有一个实体说是他战胜了。 你比如说，我觉得第一点是我们是战胜国，第二就是我们过去几十年都不强调自己的受害者形象，我们很奇怪，我们一方面强调我们耻辱，我们耻辱， 但是我们很英勇， 我们雪耻了。 对，然后第二呢，就是还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外国人怎么样才会相信你的话？你说我们南京的大屠杀被人杀得很惨，那然后他们说，那你们中国说的话，我们信得过吗？我发现我遇过一些外国人，他们聊这个时候，有时候让我很火，就这一点。他说，你们中国人关于你们自己的历史都老撒谎，我哪知道这个你们有没有撒谎？ 这个就是 这就很复杂了。 这个东西啊，你还没别说做的这个研究啊，这又是一个文化和我觉得是个怎么说呢，国家学术的发展水平问题。你这个你做的这个研究啊，当年他们这些田野调查的人就感慨啊，对比日军的这个战史啊和我们的这个记载啊，就说你说南京大屠杀死了30万，那么当时都是谁？ 还有当时多少人口？ 对对，当时多少人口？这些就是说，我们你看说打赢一个仗，我们的记录啊哈，打死敌军10000多人。你看日军，缴获这日军打了赢了一个，缴获13458颗 到个位数的 子弹。他的这个战士，就说日本人的这个认真，包括他现在有些日本人否认南京大屠杀呀。你要不说他可能是以偏概全，什么叫管窥里侧，这一个小管子他只看到一点，但是他这一点啊他有他的证据，他说你看这是谁谁谁说的，这是当年有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哎，我们如果是做学问的人有点这个精神，我见过北大的一个老师研究日本史的，他说曾经有一个建国后曾经有一个时期他们也想，我说你为什么不去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去认真调查？他说其实曾经有过，但是某一个时期我们跟日本闹友好的时候啊， 对 这个东西啊 被淡化， 至少是不被鼓励，就说不要深究。 而且今天假如有中国学者真的做很严肃很到位的这个学术研究，万一我不知道哈，万一他得出来的数字比30万少，我想象肯定很多北方有一些人去骂他汉奸， 对 对不对？ 30万是个神圣数字， 就我们30万，你说29.9万，你这个一定是汉奸，对不对？所以我们自己这里这种情绪化的这个东西本身也是缺乏反省的，这个也是问题。 但是你知道吗，这就跟印度的历史一样，我认为啊我们也是某些问题也是永远也搞不清的，因为当年后的中国呀，这个什么户人口管理啊，各个东西啊，这个都是乱七八糟，你到哪儿去弄清楚？很多事情永远也不会清楚。 不过这里面我觉得要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来文道， 我觉得还有个问题啊，就是要反过来，我先帮中国历史说句话，中国历史并不是那么糟的，我们并不是真的是那么不精确。 嗯， 恰恰相反，在过去几千年里面，整个亚洲的历史有一半是要靠中国人记载的。 是，包括印度， 没有中国，印度这个孔雀王朝存不存在你不知道，日本的野马台国对比米忽存不存在你不知道，高棉帝国吴哥窟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知道。所以说中国的影响很大，在历史上我们是最喜欢记录的。但是我觉得有个问题在哪呢，就在于到了现代之后啊，其实以前也是，但是现在遇到这些历史问题的时候，每次我们被人攻击，有一点比如说在日本，你跟日本人聊这些我们现代这些中日恩怨史，他们就会说一句，说你们历史是为政治服务，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什么时候是可以是说是真的，什么时候是假的呢？就拿你刚才讲的话，你刚刚说的嘛，说南京大屠杀，说为什么建国后那时候 有一段时间 可以掌握， 因为中日友好的原因， 因为中日友好你就不想提了。 嗯， 好，那么等到你不搞这个中日友好或怎么样了，你又提出来了，那人家日本就说，那你到底是还是不是，你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他们又会，我遇过一些人，他们说你们连大跃进死人的时候都能说那是自然灾害，说那我哪知道，那 数字大得多了， 啊，那是2000万还是3000万还是几百万呢？那你说这个南京大屠杀30万，我这怎么信呢？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很麻烦这种事情。 所以啊，咱们说这个和为贵啊，其实要辨析，有一个概念是真相与和解。 没错， 有了真相才和解， 没错， 而不是说咱就算了， 糊里糊涂的说什么，哎呀，算了，咱们不提，不能不提。 嗯， 是真的就是真的，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当年在处理这种历史问题的时候啊，是犯了一些问题的，就你不能够。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绝口不提，甚至不去摸它，不去碰它，那是不对的。